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平谷区调研时强调，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打造一流的农业中关村。 预报显示，本市今天白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众早晚高峰合理安排出行。 北京建立三维立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网络，精准防治臭氧污染。 海淀区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89.3亿元，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继续双第一。 北京地铁28号线开工建设。 北京普惠健康宝对北京市医保参保人开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利用一天时间到平谷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平谷区的定位是生态涵养区，优势在农业，开展工作要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在落好五子中找准定位和工作着力点，坚持生态立区，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一流的农业中关村，努力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市前列。蔡奇指出，要立足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定位，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强与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把平谷建成名副其实的农业中关村。要高标准编制规划，以峪口镇为核心，打造峪口、马昌营、马房三镇连成的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带，并辐射促进全市现代农业发展。蔡奇强调，市委全会对落好五子做了部署，平谷要在五子中寻找定位，在农业科技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数字化治理、做好世界休闲大会场馆后续运营利用、做优平谷大桃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强精品物流枢纽、与天津港合作以及与天津蓟县、河北三河和兴隆共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方面着力。要狠抓下半年工作，努力完成今年全年目标任务，深化与经开区产业协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年内完成基本无违建区创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分析接诉急办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蔡奇强调，要做好区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树立新时代选人用人导向。当前正值主训期，要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利用一整天时间赴房山区调研，深入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实地查看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区域功能定位，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做大做强高端制造业，注重塑造细分领域竞争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科技农业，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功能，打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老田农业是房山区知名品牌。陈吉宁详细了解农业科技运用和投入产出情况，要求推广都市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 在良乡大学城，陈吉宁指出，要加强与三城一区协同联动，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生态。黄山店村以坡峰岭景区为引擎，发展生态旅游、精品民宿及配套产业。陈吉宁指出，要充分发挥村集体作用，为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陈吉宁还来到高端制造业基地，要求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座谈会上，陈吉宁指出，要围绕高端制造与装备等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持续发力，支持先进材料、营养健康等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良乡大学城建设，推动形成产学研用有机融合模式。要系统谋划产业和生活配套布局，实现区域植入平衡，要深入发掘区域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加强整体谋划，更好发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促进乡村振兴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十七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落实主动、担当、精准、有效的工作理念，聚焦一个开局、两件大事、三项任务，自觉跟上趟、扛起势、拿准度。要落实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接速集办、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城市更新等立法工作，改进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全面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要聚焦发展、改革和民生三大领域，提早研究明年立法监督议题，着力抓好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作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副市长王红介绍了本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下一步政策措施，要求市政府有关部门强化问题导向，合力推动首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李伟说，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各承办单位密切沟通，建立台账，真正践行了既要重结果也要重过程的办理思路。答复意见完成不代表办理工作结束，要以落地见效为目标，着眼长远，继续抓好跟踪落实。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吸纳办理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要为进一步优化首都营商环境贡献力量。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杨义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把全会各项部署贯穿到政协工作方方面面。要继续突出政协特色，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履职任务，谋划好明年各项重点工作。会议通报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政协党组关于2021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的有关情况。市委常委会听取市政协党组关于全国政协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精神及我市贯彻意见汇报的有关情况。研究了市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仍然有明显降雨天气，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活动，出行请注意防范。从昨天下午三点到今天六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20.5 毫米，城区最大降水量在朝阳孙河站达到 76.6 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在顺义 221.3 毫米。其中顺义区气象台昨天晚上11点4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平谷区气象台今天6点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提醒公众早晚高峰合理安排出行，强降雨将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容易积水， 请注意交通安全。 新闻广播消息，为应对本次降雨，昨晚10:50，北京排水集团按照防汛一级响应做好备勤准备，集团所有泵站人员全都在岗。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心城区下凹桥及主干道没有发生机制水事件。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密云水库昨天下午4点起实施预泄调度，接下来将根据后期降雨来水情况相机调整调度方案。水库泄洪放水期间，涉及潮河、白河、潮白河等河道，河岸态势不稳定，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 新闻广播消息，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北京西站67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京广普速、正西和陇海方向。特别提示，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为精准防治臭氧污染，目前本市已经建立起以手动、走行、遥感为主的点线面三维立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网络。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带您了解这套精密的监测体系，请听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系列报道第二集，科技助力细抠点滴。 在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遥感监测室副主任江磊站在一组大型处理器前，看着卫星刚刚传输回来的区域 VOC 数据说， 我把这个数据啊，它几点过境，什么时候过境，大概覆盖什么范围，什么角度过来，都了解清，然后再进行后续的这种处理。 几分钟后，旁边的中控屏上就出现了一张彩色的热点网格图，这张图可以看出大气中不同地点的 VOC 含量。 VOC 也叫挥发性有机物，经过挥发和光化学反应后可产生大量臭氧。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到 VOC 的基本范围后，车载走行就可以去具体地点进行更细致的分辨。 就刚才那块就浓度稍微高一点，这车就是咱们的车了，后面每5秒会拉出一根柱来，说哪里有。 在海淀区西北部的一处汽修集群，监测中心的工程师张博涛坐在车载走行车内，通过一台质谱分析仪，所到之处的 VOC 排放数值便会以彩色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这根柱呢，当然越高颜色越往红的那边走，浓度相对来讲就越高一些，每5秒就会刷新一下所有的 VOC 的一个数据。 要精准到对某一点的 VOC 成分进行分析，就要借助手动监测。在监测中心的检测室里，工程师丁萌拿着一个球状的真空空气采样器连接到一台分析仪上，样本里的 VOC 种类便一目了然地显示在屏幕上。 现在能够做的有117种，这100多种其实它是分为两类的，一部分是包括叫臭氧前体物，还有一类叫毒性物，这就是会影响人身体健康的。 丁萌告诉记者，这套手工监测网络目前已经覆盖全北京市，采样装置在各个点位都可以实现电脑远程操控，样本人工运输到监测中心，通过浓缩处理后进入分析设备。其实，在“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规划中曾提到，针对臭氧污染开展 VOC 攻坚行动的同时，也要加强监测手段，巩固监测设备。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了对大区域、小范围某一点的 VOC 情况灵活精准判定，为污染源锁定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准确的技术支撑。 海淀区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上半年，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89.3亿元，同比增长17%，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霞解释了这组数据的意义。 4689.3亿元，这一占比占到了全市经济总量的24.4%，经济增长17%。高出了全市3.6%，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 另外，海淀两区建设首批制度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回溯溯源治理机制，便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的续贷中心和确权融资中心运作模式，京津冀联动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服务模式，三个案例由市两区办选报至商务部。海淀区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黑玉说， 现在提的这三个案例呢，肯定是全国其他的自贸试验区是没有的，先行先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海淀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稳步向好，还有赖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创新新动能增加、政策红利等因素的引领。海淀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新闻发言人王振荣解释说， 在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等数字产品制造的带动下，高技术制造业实现的产值上半年是同比增长了53%。比较亮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创新的一个新动能还在持续的释放，1到5月份海淀园规模以上企业它的研发支出已经达到了733.1亿元，同比增长了28.8%。 下一步，海淀区将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培育独角兽企业、交通、养老、教育等多方面继续完成全年任务。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霞进一步介绍说， 这个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增速保持在8%以上，我们到目前为止上市企业已经完成了10家，那么全年要完成15到20家，目标全年新增3到5家独角兽企业，全年呢要8000新增停车位，不少于3350个，实现7000个道路停车位上线电子收费管理，完成2657位高龄老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要新增小学学位3000个，中学学位1000个。 今年上半年，北京投资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2%，两年平均增长3.7%。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探访市重点工程建设中的地铁28号线，来听报道。 地铁28号线在原有 CBD 线的基础上进行了线路延伸，线路起点为东大桥站，终点为广渠东路站，全长8.1公里，全都是地下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地铁线平均站间距约1公里，是全市轨道交通网最小平均站间距，将串联起 CBD 区域的大部分主要办公区、城市居住区和重点功能区。未来结合周边地块条件，超过1半的出入口可以实现与建筑一体化结合，让乘客们感受无缝衔接的便捷进出站体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19工程部副部长王峰介绍， 光华路站是先期进行建设的，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它是分期招标的，车站和区间的进场目前已招标完成的86%左右。 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设定了支撑全市投资30%以上的目标，上半年市重点工程支撑全市投资比重超过了37%，高于去年同期1.4个百分点。下半年全市还将开工建设新国展2期、地铁1号线福寿岭站启用改造工程、望京人才公寓、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新址建设工程等项目。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李小涛说， 上半年是重大建设项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下半年我们要继续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确保3个100重点工程确定的任务目标的实现，再集中新开一批重大项目，再确保一批重大项目的建成投展，以高质量的投资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从昨天起集中开展健康北京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健康水平持续向好，其中2020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43岁，婴儿死亡率低于1/1000，孕产妇死亡率低于10/5000，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到10.6%，成人吸烟率降到20.3%，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率达到50.2%。 本市第一个面向所有医保参保人定制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昨天发布。这款保险由市医疗保障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北京银保监局负责监督，5家保险公司联合设计开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齐先生一家四世同堂作为本市投保人的代表，用手机进行了投保。 防止这音频视频吧，因为很多补充的保险并不是那么全面，我们也是为了全家人来着想。 吸引齐先生的是普惠保的性价比非常高，一年投保195元就能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的医疗保障。普惠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也无需体检，高龄老人、高危职业、既往症人群都可以投保。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刘胜阳说， 它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北京医保的在保都可以参与这款产品。第二个来讲的是保障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自付部分、自费部分以及100种特药。 对于保障范围，人保财险健康险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慧晶解释说， 涵盖医保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保障额度为100万元，以北京市当年大病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作为免赔额，起付比例设置为80%。第二层保障是医保外的责任，涵盖医保外住院医疗费用的自费部分，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免赔额2万元，免赔额以上赔付70%。第三层保障特药责任，扩展国内医院门诊处方和海南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特殊药品费用赔付保障，药品清单涵盖100种，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其中包括25种国内惠民常用抗癌和地产药品。 据了解，从本月26号开始到9月30号，2000多万本市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5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将于8月1号开始，截止到10月8号。指标管理机构将于10月9号归集发送至相关部门进行审核，11月8号前反馈审核结果。提醒申请人确保身份证或者居住证、工作居住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在审核期间处于有效状态，以便通过审核。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北京地区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都便宜8分钱。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油将少花4块钱，这也是今年成品油价格的第二次下调。 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昨天从大兴机场起飞。北京航空目前除公务航空业务仍在首都机场运行外，客运业务已经全都转至大兴机场。北京航空直飞北京大兴往返合肥、揭阳、潮汕、绵阳、沈阳、重庆、盐城6条航线12个航班。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的3年过渡期将于今年10月31号结束。本市发布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引导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过渡期结束前加快有序退出或置换为合规车辆。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学历考试专业被取消，培训机构不退全款，家长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专业也取消了，我说那你就把钱退给我吧。 小区停车点内陈旧僵尸自行车堆积，居民期待清理乱占空间的顽疾。 车库是大家的，不能让自己一个车烂在那儿，然后占用公共资源。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现如今，很多人都选择提高学历以应对职场竞争，因此不少学历培训机构也随之火爆。近日，市民赵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通过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了专升本考试，可半年过去了，却迟迟没有参加学习和考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邢一鸣的报道。 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当时给孩子报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的专业课程，希望通过学习最终能拿到学历证书。可是没想到学费交了之后，培训机构一直没有给安排学习和考试。 我们去年年底报的那个北京华夏学子培训学校，完了花了22000，6月份他给我来电话说学校取消了，专业也取消了。我说那你就把钱退给我吧。 赵女士表示，培训机构的违约行为让他们浪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属于过错方，应该退还缴纳的全部学费。 合同里还明确写着，如果是他们的原因造成我们没法毕业的，他们会全额退费，反正找各种借口就不退钱吧。 为了要回缴纳的全额学费，赵女士也联系过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当时西城区教委回复说已经联系培训机构，希望尽快解决问题。7月22号，培训机构才联系赵女士，表示如果想退回全部费用，需要再签署一份协议。 他说那你就得签一个协议，说是由于我们的原因造成无法学习的，他说我才退你这22000。 对于这份协议，赵女士表示不认可，担心签署协议之后反而造成自己的违约事实。记者随后也联系了华夏学子培训机构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此前确实建议过赵女士更换专业。 中国传媒的播音主持的话，这个实话实说，确实发生过一回。播音主持的话是没给他取消，是给他换了一个专业。 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培训机构所属的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的规则就是调解，只要双方同意调解，我们才能调解。 那么，面对此类纠纷，如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呢？对此，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表示， 对于合同有争议的话呢，必须看合同条款，或者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哪些他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这样才能判断是否能够退费或者退到什么程度。 截止发稿前，赵女士再次联系记者，并表示华夏学子培训学校已经退还她所缴纳的全部费用，并更改了原来协议中要求注明由于是自己的原因要求退款的款项。 近日，家住海淀街道阳春光华枫树园小区的居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建成20多年，地下室停车空间内堆满废旧的僵尸自行车，部分已经无法使用，占用空间，积灰严重，环境脏乱， 就是落灰了，不太方便清理，估计很多人就可能遗弃甚至忘了这儿有自行车的。但其实别的小区可能有什么车棚这类的，车库是大家的，不能让自己一个车烂在那儿，然后占用公共资源。 居民李先生反映，不少老旧小区都见过这些废旧僵尸自行车，有的已经被弃置多年，与电动车夹杂停放，可能会在火情时阻碍消防通道。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也有居民反映过类似问题，废旧的自行车类似楼道堆放杂物的问题。发布清理信息后，不少居民也不积极配合，无法判定哪些是废弃的， 没有办法一次性的给他都清走。有的那个业主呢，他是我不骑放烂了都行，但是你要碰了我的东西肯定是不行，跟上面领导说一下，具体看是不是需要清一下。 记者拨通了属地海淀街道城管办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既有的做法规定是经过物业发布清理截止时间通告，报备属地上级部门之后进行清理。 比如说这个张贴告知，就是来让居民来认领这个物品。 现在个人自有自行车的使用率已经不如过去，同时居民小区一般没有类似校园的定期清理报废制度，因此堆放的僵尸自行车就变成一项管理问题。在物业律师孟宪生看来，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指导，并形成社区规约， 就是非机动车停车，那这些是业主共有的停车空间的这个共有权问题，都规范清楚了，把它约定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找到解决路径了。肯定是相关部门要建立一个体系，指导这各个小区、社区规约法制化。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